第三课 Lesson 3 称呼 Address 我 I Me 你 You 他 He Him 他 She Her 他 It 我们 We, us. 你们 All of you. 他们 They, them. 先生 Sir, Mr. 太太 Madam, Mrs. 小姐 Miss. 父亲 Father. 母亲 Mother. 哥哥 Elder brother, 弟弟 Younger brother, 姐姐 Elder sister, 妹妹 Younger sister, 兄弟 Brothers, 姐妹 Sisters, 丈夫 Husband, 妻子 Wife, 儿子 Son, 女儿 Daughter, 男孩子 Boy, 女孩子 Girl, 侄儿 Nephew, 侄女 Niece, 亲戚 Relative, 女婿 Son-in-law, 媳妇 Daughter-in-law